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林信成望着泪流满面的悠悠，一句话也没有说。于是我便站出来替他说，我的话其实在说给两个人听。我说，过去的事就让他快点过去吧，你们应该做个好朋友。信成的父母要是看到信成能交到一个好朋友，他们一定会感到高兴的。信成微微地笑了笑，他笑着对泪水未干的悠悠说， 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悠悠，我们算不算是好朋友？ 林信成的这句话似乎让悠悠想笑一下，但不知为何没有笑出来。悠悠擦着脸上的泪水说，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还能成为你的朋友吗？ 当然能，林信成声音果断地说。他从刚刚被保姆推回来的小车里抱起了自己的小儿子，他把儿子递给悠悠说， 你会抱小孩吗？你愿不愿意帮我抱抱他？ 悠悠终于笑出来，他天生就喜欢小孩，他曾经那么盼着大姐的那个小宝宝，他曾经想象过等那个小宝宝长到这么大，他就抱着他在北京到处玩。悠悠伸手去接那个小宝宝，那个小宝宝长得很可爱，与悠悠曾经想象过的小外甥的脸还有几分相像呢。可那孩子一见悠悠却像发了疟疾似的拼命的抖，弄得大人们都奇怪的笑了起来。可紧接着他们莫名其妙的笑就全都僵在脸上了，因为那孩子看见悠悠伸出手来要抱他，居然惊恐万状的叫了起来，同时手推脚踹的挣扎着拼命地抱住了他的父亲。那声嘶力竭的尖叫声让远远近近的所有人都惊诧地朝这边看过来，大家都看不出孩子因为受了什么惊，更没人看出受惊的除了这孩子还有面色惨白的悠悠。生活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复，昨天和今天，现实和梦境，有时你会发现峰回路转，景色相同。从悠悠决定留在爱博医院尽心照顾林信成的那一天起，有种感觉便似曾相识。他想到了半年前的一个晚上，他搬进了公安医院的一间病房，带着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情开始了对周月的细心服侍。尽管心情相异，感觉不同，但对林信成的服侍悠悠也同样细心。他每天很早就来到医院，给信成带来可口的早餐，早餐每天都换花样，豆浆油条、稀饭咸菜、馄饨包子，还有面包水果、奶酪和鸡蛋，均按信成前一天晚上的想法一一采买准备，然后用保温罐装好一直送到床前。虽然信成是住在爱博医院豪华讲究的贵宾病房，但如果没有悠悠也不可能如此随心所欲。中午饭 就由医院的伙房按菜单派送，简单凑合而已。医院做的饭菜原料品种不是不好，只是吃的时间一长，口味难保不腻。晚饭还是由悠悠亲自送来，也是按照林信成的胃口换样安排。有时是让保姆在家做好了，悠悠去取；有时悠悠按林信成的指点，直接去某家酒楼打了包。在家做的东西均属粥面小菜之类的家常便饭，在酒楼打包的则多是鱼翅燕窝等等营养精品。林信成从小养尊处优，已经离不开那些珍馐细食，因此照顾信成与照顾周月每天干的既相类似又不相同。如果说悠悠照顾周月是出于内心的爱慕，那么他照顾信成则多半是为了赎过。尽管林信成已经原谅，已经不把家门不幸算在悠悠的头上，但悠悠总是本能地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与自己的引狼入室有着逃脱不掉的干系。除了赎过，还有感激。悠悠早就感觉到了林信成对自己的特殊情谊，以前就有些诚惶诚恐，现在更是受之有愧。林信成不善言辞，他传情达意的方式常常特别实惠。他听到悠悠讲过大姐的病状和结局，马上表示他可以出钱，钱不是问题。但悠悠坚决不要，他甚至想到哪怕自己再去卖身都不能欠信成的人情。他也没有依大姐所托为姐夫讨份工作，尽管悠悠知道假如他向信成开口办这种事情，对已经子承父业成为信成公司头号人物的林信成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为这件事儿，大姐还和悠悠吵了几句。大姐说，我的病治不治不要紧的，但是你但凡有一点办法就应该拉你姐夫一把，你姐夫不是没有本事，只是没有机会。就算是帮你大姐一回，就算是你大姐从小到大没白养你还不行吗？悠悠死不吭气。他偷偷看看姐夫，姐夫只是低头抽烟也不吭气。前一天姐夫无意中看到悠悠的钱包里有不少崭新的票子，就提出向悠悠借用，但悠悠不给。姐夫为此已经一天没理悠悠了。那些钱是林信成交给悠悠给他买饭吃的，当然不能挪作他用。但在姐夫的眼里，他们这么缺钱，而悠悠的钱包里鼓鼓的却不肯挪出毫厘，实在不近情理。那些大老板钱多的可以铺路，从中挪出一百二百，他还会一张一张对着买来的饭菜去数吗？姐夫说，你别这么一本正经的了，打死你我也不相信。悠悠知道姐夫这阵子有些恨他，恨他太不会利用自己的条件惠及家里。因为从姐夫和大姐的言谈当中不难听出来，姐夫早在猜测悠悠和那位躺在医院的富家子弟有某种暧昧的关系。悠悠的苦闷大概只对我一人谈过。他说他欠了林信成一笔难以还清的债务，他不想继续加大这笔欠债的数目，可大姐的病又确实需要赶快治疗，姐夫工作的事也是悠悠心中的一块石头。一想起大姐的焦急和姐夫的沉默，悠悠的心里就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劝悠悠，你啊，不妨找林信成先借一点，只要数额不多，并且呢以后还他，并不白用不就行了。 而给你姐夫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呢，更是不必顾虑太多。他为信诚公司干多少工作，领多少工资，只要是不受到特殊的照顾，其实也谈不上谁欠谁的。可是悠悠还是摇头说，还是让我欠我大姐和姐夫的吧，他们是我的亲人，日久天长会原谅我的。我现在只想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信诚，我不愿意再向他索取什么了。是的，悠悠确实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得到救赎。他每天早起晚睡，为林信诚买饭送饭，白天还要去公司照常上班。虽然林信诚从一开始就表示过悠悠可以不去上班，但悠悠不愿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悠悠，林信诚让你帮他买饭送饭，你应该清楚他的本意何在。他并非真的缺人跑腿缺人伺候，信诚公司这么多干部职工，拍马屁也还轮不到你。他也并非非要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他原本就没有把父母死难归罪于你。他是因为喜欢你，因为对你有特殊的好感，你明白吗？是那种特殊的好感。悠悠低头不语。我知道我话里的意思他全都明白，但是他说，我不想别的，我只想照顾好心诚，让我自己心里好受一些也就行了。这件事儿，悠悠尽管避而不谈，其实周围早已众所周知。悠悠每天去财务部上班，同事们的态度已明显不同。从财务总监往下，人人对他热情有加，不光他所在的财务部，连公司的办公室、销售部、生产部、质检部，甚至连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们，有需要信诚点头认可或签字盖章的事，也都找悠悠帮忙转达。一时间，悠悠在公司里的地位变得众目所瞩，非常特殊。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悠悠的心里能不清楚吗？那时我不知道悠悠内心是怎么想的，不知道悠悠对林信诚的那个好感是否愿意领受。林信诚托我转达的意思，我已妥为转达，虽然未涉求爱两字，但恋爱之意已经非常明了了。从荣华富贵的世俗角度，悠悠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我那时估计悠悠除了背负赎过之心以外，可能还对林信诚病弱的身体有所顾忌。林信诚因为疾病可能已经无法再过两性生活，无法再生孩子，嫁给这样的人必须随时准备守寡和绝后，并且要长期忍受性爱的寂寞。另外，可能我分析悠悠是否还在想着那个周月。后来很久以后，事实证明我虽然没有完全猜对，但我的猜测也并没有全错。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悠悠被公安释放不久，有一天的上午，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然后就立即请假，匆匆地走了。据第一个接起这个电话的张会计向同屋的李会计掩耳嘀咕，来电话的是那个声音好沉的男人。由于那时悠悠和信诚的关系已经在公司传开，所以部里对悠悠的管理变得极为宽松，请假不问缘由，一律照准不误。而张会计和李会计之间的小声嘀咕以及彼此的会心一笑，也只能以不易察觉的动作进行。 那确实是一个男人的电话，但与张会计想象的完全不同。电话来自主办林家杀人抢劫一案的公安分局，说有点事情还未了结，需要悠悠过去一趟。悠悠就去了，心里有些发慌，因为那人在电话里严肃地嘱咐，让悠悠出来的时候不要声张，最多对单位里的人说有点私事出去一趟，去哪儿则千万不要明讲。对方的口气很急，要求悠悠动作快一点。悠悠请了假，匆匆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急急赶去。信诚给他买饭的钱他都记了明细的账目，其中包括一些出租车费。这大概是悠悠第一次将信诚的钱挪为己用，一时也顾不得内心的歉意。悠悠赶到分局，找到了给他打电话的那个警察。那个警察是分局的一位刑警队长，以前一直主审他的案子。时间过去的并不太久，悠悠还叫得出他的姓氏。 吴叔叔，您找我。 吴队长的年纪已经不小，悠悠叫他一声叔叔并不吃亏。悠悠被人领进屋的时候，这位吴叔叔正忙着和两个外单位的警察说话，见悠悠进来便暂时中断了话题。 哈，丁悠啊，你来啦。 那两位和他说话的警察也回过头来，吴队长便向他们做了介绍。 啊，他就是丁悠。 然后转脸又对悠悠说道， 今天找你来是有点事儿，具体什么事儿呢，由这两位同志呢跟你说。来来来，你过来坐吧。 吴队长招呼悠悠过来落座，可是悠悠那一刻就像一根钉子钉在了地上，一动都动不了了。因为悠悠看到迎面注视着自己的不是别人，竟是仅仅在梦中出现的周月。这是悠悠第一次见到身穿警察制服的周月，深蓝色的制服把周月的身材塑造得格外挺拔，镶着银边的大盖帽把他的脸庞对比得更加瘦小，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依然那么明亮。那双透亮的眼睛只在悠悠脸上平平淡淡地停了一瞬，随即便向一边默然移开。悠悠的眼泪突然破眶而出，他的呼吸与心跳也随之急促，既为和周月的意外重逢，又为周月的无动于衷。周月显然没有认出悠悠，公安医院的那段经历显然没有在周月的大脑当中留下太多的痕迹。吴队长以为悠悠被这场面和他刚才的什么话给吓住了，皱着眉问道， 怎么了丁悠？今天没什么大事儿，待会儿谈完了就让你回去啊，来过来坐吧。 吴队长再次示意悠悠坐到桌前，让悠悠坐在两位外来警察的对面，然后笑着问道， 是不是上次在这里把你关怕了？你放心吧，今天啊肯定让你回家啊。 吴队长一边说着，一边在悠悠和两位警察中间打横坐下，谈话随即开始。开场白仍然由吴队长来说。 丁悠啊，上次你这个案子呢，这个李文海、王德江啊，我们已经报到检察院去了，估计检察院很快呢就要向法院起诉了。你的事儿呢，啊，说大也大，啊，说小也小，啊。 吴队长开口说话的时候，悠悠眼睛一直看着周月，弄得周月不免有些奇怪，目光先是躲了两次，然后也反过来看他。 周月大概这时候才隐隐地觉得，这女孩似乎在哪儿见过。悠悠被周月用力一看，看得仓促低下了头。他低了头的同时，却抬高了声音，向那位吴队长表示了自己的抗辩。 我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不是早就出去了吗？ 哎呀，放你出去是因为看你年轻，我们不想影响你以后的前程。我们要处理你一下，哪怕是判你个行政处罚，对你来说，它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吧？啊！ 悠悠仍用强硬的腔调表示不服。 人又不是我杀的，为什么要处理我呢？既然你们已经把我放了，就说明没有我的责任。 吴队长对悠悠的顶撞显然感到意外，而且当着两位兄弟单位的同事，似也关乎面子。于是吴队长也非常不给面子的换用了训斥的口吻，用更加强硬的声音压住了悠悠。 我说人是你杀的了吗？我要说你杀人，还能让你这么轻轻松松地坐在这儿吗？我问你，李文海杀人你在不在场？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嗯？ 除了倔强地冲吴队长瞪眼，悠悠一时闷了声音，似乎连他自己对面的周月对他们之间突起的冲突都有几分意外。悠悠甚至看见连窗外站着聊天的几个分局民警，听见吴队长发火的声音，也都停下聊天，透过窗户向屋里张望了一眼。吴队长显然认为打击悠悠气焰的声调已经见效，遂把音量逐渐放缓。 你看见他们杀人， 你向公安机关报告了吗？ 啊？ 你为什么不报告？ 悠悠又回了一句。 那我后来不都告诉你们了吗？后来我不是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吗？ 后来？后来是什么时候？ 你是我们抓住了你以后审了你的时候你才说的。从案发到你被抓中间经过了6个多小时，这6个多小时你干嘛去了？ 你报案了吗？我们定你个包庇罪，定你个知情不举，你觉得委屈吗？ 悠悠回答不出了。吴队长带着胜利者的宽容，继续将语音放缓。 再说， 抓你的时候，你把我们的民警打伤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判你个袭警，或者判你个拘捕，行不行啊？ 见悠悠理屈词穷的把头摆向一边，吴队长又发力乘胜追击。 哎呀，我还真看不出 你还学过2下拳击呢。 你是在哪儿学的拳击啊？啊？ 悠悠悄悄侧目想看一眼周月的反应，但是吴队长的话音又响了起来，而且吴队长又开始说到了正题。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公安局里，悠悠正在看着周月的反应，吴队长的话音又响了起来。今天叫你来啊，不是要跟你算那些旧账。旧账怎么算呢？啊，要不要对你进行处理甚至处罚啊，那也要以后再看看你以后的表现啊，你知道吗？悠悠正了脸，目光凝问着。表现，吴队长当然看得出那目光中流露出来的不服，但也并不恋战，佯装不知的把话题继续下去。这个今天呢，他们二位呢要找你谈一件事情啊，需要你做什么呢？希望你能够配合，明白吗？配合就是表现啊，听见了吗？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方科长，这位呢是，方科长，他叫什么来着？吴队长看来对周月不熟，他把探问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姓方的科长。谁也没料到悠悠会抢在方科长的面前，自然顺嘴地把名字说了出来。他叫周月。连周月在内，三个警察全愣了。周月很快借口问道：哎，你是不是公安医院的护理员啊？我好像见过你。你是不是陪我去过武警的拳击馆？悠悠的眼泪又快出来了，但是悠悠坚强地忍了回去。他带着晴朗的笑容回答道：对呀，是我和洪教练商量的，是拳击让你恢复记忆的。 拳击是吗？ 周月也笑了一下，却笑得不大自然，因为这确实不是笑谈往事的场合，所以周月的笑容在脸上只逗留了片刻。收束之后，他略显严肃地说：啊，对，洪教练跟我说过。吴队长见他们原来认识，便用调侃的语气松弛了气氛： 嗨，我说这个丁忧他怎么会打拳呢？是不是看你打过一次拳呢 啊要不我说这个丁忧就是聪明的啊，看了一次就差点把我们的小张打成小肠串气了，实在厉害。 没等周月回答，丁忧再次接话：我从小就看他打拳，我从14岁开始就看他打拳。悠悠的语调静如止水，目光凝固在周月的脸上，也不见一丝波澜，但在悠悠胸口心间却荡过如歌如泣的旋律，将情窦初萌的雨中黄昏，记忆永存的清晨飞瀑，独自倾诉的灯下之夜和拳击馆中此起彼伏的击打与呐喊，以及公安医院的阳光青草，武警体工队门前的金辉夕照，似梦似真，一一浮现。 除了自己寸心可感，还有谁能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周月的目光同样平静，不同的是，周月的平静并未潜藏任何激动，以至于在悠悠的眼中，这种平静不免有些冷酷无情。 哦，我听洪教练说过，你也是从仙泉来的。 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方科长突然不再沉默。 好啊，既然你们是老乡，那这事儿，你就更应该帮忙啊！啊，那咱们说正事儿吧。啊，哎，老吴，那我先说说。哦，你说。 王科长于是面向悠悠，严肃地开口：“ 你现在在信诚药业公司的财务部工作，对吗？” 悠悠点了点头。 啊，信诚药业公司有一本秘密的账簿，你是不是知道？ 悠悠怦然心跳，不知何以为答，愣愣的语迟半晌，才拖拖的缓声答道：“不知道，我没有见过。”“ 你没见过？那还没有听说过吗？” 悠悠想说没有，张了张嘴，却说不出口。他只好垂下眼睛，含糊不清地摇了摇头。 王科长和周月对视了一眼，继续循循善诱：“ 啊，据我们了解，新城公司多年来在药品经营和销售的过程当中，向全国各地多家医疗机构、管理机构大肆行贿，有相当一部分医院的负责人甚至是国家工作人员受了他们的贿赂。我们根据群众的举报，受人民检察院的委托立案调查，所以呢，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 你们让我配合什么？”“ 啊，受贿人的全部名单都记录在一份秘密的小账簿上，那上面呢有人名，还有具体的金额。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啊拿到这本账。”“ 啊。”悠悠的大脑从未有过这样的慌乱无措，他最先想到的该是把他带进信诚公司的那个江帆。江帆把悠悠安插到信诚公司也是为了得到那本账簿，现在同样的任务再次出现，不同的是换了买主，指使者不再是一个鬼鬼祟祟的阴谋家，而是正大光明的公安局，而且是他可以为之献身的周月。悠悠哪能想到周月还能在他的生活当中突然出现，而且出现得如此奇异偶然，他竟然主动找上门来当面求助于他。这是悠悠连想都不敢去想的机会，是求也求不来的快乐。唯一可惜的是，这一天来得太晚。可惜的是，他已经没法再干这事儿了。惋惜的心情让悠悠不由自主沉默少气，但他很快就郑重其事地表明态度。他对警察们说道，当然也是对周月说道：“对不起，我做不了这个事情。我只是信诚公司一个普普通通的见习会计，人微言轻，我拿不到你们要的那本秘密账簿。”三个警察都直直地看着悠悠，谁都听得出这不是畏难，而是拒绝，是未经犹豫毫无余地的 断然拒绝。王科长似乎还想尝试说服，丁忧啊，你从小到大生过病吗？你上过医院吗？你买过药吗？你知道你买药花的钱有多少？我知道我买药的钱是被某些人贪污了，但我知道了，我也拿不到那本账。一直旁听的吴队长终于被悠悠不合作的态度再度激怒，他冷冷地插进话来截住了悠悠。丁忧，你今天这个态度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事了？啊，是不是觉得我们拿你没办法了？啊，悠悠这回并不示弱，双手往吴队长面前一伸，露出了压抑已久的强悍本色。啊，那你把我抓起来好了，有本事你今天别让我回家。吴队长被悠悠猝不及防的这样一僵，一腔义正言辞霎时间化作了满脸阴霾。王科长和周月也彼此面面相觑，脸上呈现的不知是无奈还是愤怒。可惜这一天真的来得太晚，可惜悠悠已确实无法再干这件事了，因为他已经欠了林家一笔还还不清的血债。因为悠悠认为林信成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而且悠悠知道林信成对自己有了那个意思，他无论答应与否都不应该再做背叛的勾当。那天悠悠和三个警察不欢而散，从公安分局回到公司以后，悠悠又整整一天魂不守舍，不是为了被他拒绝的那个任务，不是为了吴队长临走前暗含威胁的脸色，而是为了周月。尽管林信成对悠悠很好，尽管悠悠还在为林家打工，尽管他有负于林家当以毕生偿还，可周月一旦出现，爱的天平还是立即倾斜。下午坐在办公室里，悠悠一直想着周月，连下班以后给信成买饭的路上思念都没有停止。他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英气勃勃的面孔，穿了警服的周月是那么好看，在吴队长和王科长的劝说批评斥责甚至是吓唬悠悠的时候，悠悠注意到了周月始终未发一言。悠悠真想走进周月的内心，他真想看看周月心中的丁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周月知道他来自仙泉，是他的一个乡亲，而且还在仙泉体校的拳击馆里看过周月训练，但这又算什么呢？从仙泉来的人很多，看过周月打拳的人也很多，多的不值一提，多的没有意义。周月还知道悠悠曾在医院里护理过他，但那只是听人说的，具体细节并无记忆，所以这也算不了什么。护理员说白了就是小保姆而已，是实习单位为他花钱请的一个劳动力，不请悠悠也会请别人的，保姆只是挣钱干活的一种职业，谈不上谁对谁的痴心奉献，更谈不上谁对谁的厚谊深情。如此想来，悠悠灰心丧气，以此分析周月上午的冷漠也就并无反常之处。 他在周月的眼睛里也许仅仅是一名可以利用的污点证人，而悠悠时至此刻仍然不能平息的激动和委屈才属自作多情。退一万步来想，退一百万步、一千万步来想，即使周月知晓一切，对悠悠热情有加，他又能如何呢？他就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回到信诚公司去当一名奸细吗？悠悠这个时候正在走进一家水饺店，那水饺店恰在爱博医院尖下威林。林信诚昨天晚上对悠悠说过，说他特想吃一顿韭菜饺子。悠悠下了班便去林信诚家取了一只保温的罐子。在等候饺子出锅的时候，悠悠看着店里进进出出的人群，目光一阵痴痴的发呆。他想，命运可真会捉弄人。他似乎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深藏的滋味。悠悠用保温瓶把饺子送到病房的时候，饺子还是热的。一共四两饺子，悠悠买了两种馅的，韭菜的和三鲜的。他还带来了香醋和大蒜，醋里还调了少许味精和白糖。但林信诚隔一天突然又对饺子全无食欲，筷子勉强动动，饺子没吃几个。悠悠以为他又在想念父母，于是收了碗筷并不多问。上午公安机关找他谈的那件事，他犹豫了半天也没有提。饭后不久，病房里就来了许多人，全是信诚公司的头头们。悠悠一看他们要谈公事，就到卫生间去洗洗碗筷。洗完了碗筷，见旁边还堆着些林信诚换下的内衣裤，就放了热水替他洗。卫生间的门并不很隔音，悠悠能够听到病房里男人们你来我往的说话声。公司的经理们正在向林信诚报告公司里的事情，虽然断断续续听不全，但可以听出是忧不是喜。也许林信诚食欲不振就源于这些事。他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是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可现在公司事事要他操心。他说过他不懂公司的事，他说过他对经商没有兴趣，可他现在想躲也躲不掉。他现在是信诚公司法定的拥有者，是这万贯家财唯一的继承人。看来林信诚对这副千钧重担并不适应，对经理们的汇报颇不耐烦，不知是心中不爽还是心中没底。他在听罢经理们的各项请示与建议之后并无下文。悠悠在卫生间虽然看不到经理们的表情，但从屋里时常出现的冷场当中可以料想他们也非常难堪。悠悠手上那两件内衣洗了又洗，病房里的会议才告结束。经理们告辞离去的时候，悠悠还没有出来。他知道公司关于自己和林信诚的传闻已经甚嚣尘上，所以他想还是减少露面为好。客人们走了，屋里也静了下来。悠悠侧耳听听，不闻半点声息。他放下了手里的衣服，擦擦手，从卫生间走了出来。他看到林信诚陷落于沙发，沉默无语，一时不知自己该不该出声。还是林信诚注意到悠悠的存在，仓促地从沉思当中醒来，脸上挤出少许笑容，问悠悠在卫生间干嘛。悠悠不答反问， 他们走了。啊，走了。 你喝水吗？ 啊，不喝。你喝吗？ 我也不喝。 灵信城见悠悠始终站在卫生间的门口，便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用手拍拍沙发，哑声说道： 啊，你过来，坐这边。啊，今天我心里特别烦，本来想跟你聊聊天，谁知道他们要过来，一谈起公事就是没完没了。 沙发里软弱无力的林信成，此时在悠悠的眼睛里，愈发像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好像悠悠和他相比，要比他大好几岁。所以悠悠接下来的口吻里就不免带了些大人的口气。 你现在是公司的老板了，有事他们当然要找你。你爸留下的这摊子事业，你得干得更好才行。 林信成低下头去，并不呼应悠悠的激励。长久沉默之后，他头也不抬地说道： 我想把公司卖了。 悠悠吓了一跳，以为林信成在说笑。可林信成沉闷的表情又分明不是说笑。这时候，敲门的声音再次响起，悠悠不由得看了看手表，然后与信成面面相觑，时间已将近晚上十点，不知道造访的又是何许人。悠悠过去拉开房门，房门实际上仅是虚掩，敲门不过是礼貌而已。也许正是因为感受到来者的礼貌，悠悠在拉开门后格外吃惊。门外恭敬而立的那个男人，并非想象中的谦谦君子，而是在悠悠眼中早已卸去伪装，变得穷凶极恶的江帆。江帆显然没有想到开门的竟是女孩悠悠，他惊愣的同时语塞了片刻，那表情仿佛怀疑自己走错了。但是江帆很快透过敞开的房门看到了屋里沙发上的信成，他的声音越过了悠悠，直接飞抵这间病房的主人。 林老板，我是江帆啊。 悠悠和江帆的目光同样回望到信成的脸上。江帆的出现与刚才不速而来的几位经理相比，似乎更让信成感到突然。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